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几分钟后，马尾女又一身湿淋淋地冲了回来，后头跟着同样变成落汤鸡的高壮女与雀斑男。她直奔池小池而来，抬手就是一个耳光起手势。甘棠一步横拦在池小池跟前，一把夺住她抡圆了的右手，手指发力，当时将马尾女的手腕捏出了咯吱咯吱的鼓响。甘棠出口的依然是让人心醉的吴侬软语。 不要打架，有话好好说。 相比于他的行为，可以说是非常没有说服力了。女人打女人，雀斑男也挑不出错来，嘴唇蠕动片刻，本想说点缓和气氛的话，马尾女便拧过脸去，目眦欲裂道：“ 秀林！” 被点名的雀斑男张秀林浑身一震，那匕首是他们保命用的东西，如果被另一方抢走，岂不是为别人做了嫁衣裳吗？况且只是搜个身而已。雀斑男咬咬牙说了声得罪了，一臂隔开甘棠，伸手去抓坐在甘玉与原本山之间的池小池。然而他的手堪堪伸到一半，还握住对方手臂的甘棠猛然将马尾女甩出，一腿扫出，勾住雀斑男脖子，纤腰一拧，飞身借力盘坐在雀斑男的肩膀，双腿肌肉紧绷，向后死死锁住了他的咽喉。雀斑男惊恐万状，憋紫了一张脸，被坠得控制不住的向后倒仰摔去。在落地瞬间，甘棠腰腹发力，自地上反弹跳起，膝盖抵上雀斑男胸肋，一缕发丝从脸颊侧边垂下，丝毫气喘也无。 得罪了。 甘玉站起，口吻与妹妹是一脉相承的温和坚定。 谭小姐，有什么话请你慢慢说。 马尾女本名谭月，她揉着被捏得生疼的手腕，抬起血丝遍布的眼睛紧盯池小池，恨不能将她嚼碎了咽下去。 说什么？还能有什么可说的？是你们趁乱偷了我们的匕首。 池小池挑眉问雀斑男张秀玲：“ 匕首就是你说的秘密武器？ 你是瞎子吗？你为什么装瞎？” 刚才的四角游戏到底是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冲击，以至于出现了纰漏。他对谭月本能的两句别看暴露了自己隐瞒的事实。原本善叫他装瞎是想在任务世界里独占他，毕竟没有人会愿意和一个瞎子组队，只会敬而远之，那么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共享信息了。而池小池接管这具身体后继续装瞎，是因为这次任务世界用的是宋纯阳的本名。除非这个世界除池小池这方的四人全部死透，否则一旦让他们知晓他有一双阴阳眼，传扬出去，那宋纯阳后半辈子怕是要完犊子了。但如果含糊其辞或者态度强硬，事态只会往更坏的方向发展，内部分崩离析，戾气增加，恶性循环，死的人只会更多。眼见剑拔弩张的气氛已成，西楼终于想明白这个世界的难度在哪里了。他们演戏时哪怕反复提醒自己要忠于角色认真拍戏，却总不免担忧自己饰演的角色如果死去，现实中的他们是否也会死。想来想去忧则生怖，就会想要搏上一搏。小辫男廖武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再说即使池小池现在说出这个世界的机制，又会有人性吗？谁敢拿自己的命去试验推论是否正确呢？万一在电影里死了，他们就是真的死了呢？且不说廖武刚刚才以那部电影男主的方式死去， 匕首一消失，庄家的事情又暴露无遗。池小池在谭月他们面前的信任值已跌至谷底，一环套一环，最终沙宝倾颓，人人自危，恶意愈浓，死得愈快。第八个世界考验的是最不可琢磨的人性。西楼想到了池小池那句反问， 简单， 当真是一点都不简单呢。人的信任建立起来需得经年累月悉心经营，破坏起来却只需要挤出蚁穴即可。西楼喉咙一跳一跳地发着紧，疯狂思考池小池现在该如何应对。 姥姥，你是不是特别紧张？ 西楼都要上火了， 这时候你还有心情讲这些？ 我只需要说两句话，做一件事儿，就能让他们冷静下来，你信吗？ 这是什么神棍口气啊？说罢，池小池抬头看向谭月，试图镇定道：“ 因为我能看到人身上的气，死气。” 池小池摘下自己右侧的美瞳，露出一只琥珀色的眼珠，这只异色瞳孔着实玄幻，说服力极强。从小有多少人都被宋纯阳这双眼睛骗过，真心实意地认为他是真有大灵通的。谭月傻住了，和高壮女邱明明面面相觑。池小池指向谭月， 比如你现在身上的死气比任何人都浓郁。 西楼豁然明朗，暗暗喝了一声彩，果然最高明的谎言永远是半真半假的。两句话一个动作，池小池竟真的镇住了他们。谭月呆怔了一会儿，反问道： 你为什么不早说？ 这种事情我恐怕没有义务在一开始就广而告之，况且这个技能并没有什么正向作用，只能在悲剧发生前提醒一句罢了。 那你为什么不去提醒廖？ 我下午找过廖先生，他让我滚。谭小姐，你应该听到的。 下午，池小池的确在休息时找过廖武，提醒他不要动杀心，但廖武焦躁不堪，怒吼着让他滚。去拿水的谭月不知所以，还过来调解了几句。那时，廖武的精神已经被侵蚀得深了，无药可救。谭月面色渐渐发白，捂着脸颓然坐下，像是被人抽去了脊梁骨。池小池重又戴好美瞳，披着浴巾坐回原位。 如果你怀疑是我们拿了你们的秘密武器，你大可以搜身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的秘密武器是什么。廖武跑出去后，我和你、甘医生和堂堂一起追了出去，同去同回。老袁还有你的两个同伴留在孤堡，我们没有时间去拿你们的什么匕首。 谭月发了一会儿痴，才想起池小池方才说了什么，抬起头来，嘴唇哆哆嗦嗦起来。 你说我身上有死气？ 池小池叹了一口气，这口气叹得谭月冒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池小池并不接这个问题，反倒反手抛出了另一个问题。 廖武打算在拍摄时对关巧巧下手，你们想想那个时候谁离廖武最近？ 客厅内一片死寂。想到那个可能性，谭月一干人都是一副摇摇欲坠、面如金纸的模样。池小池轻描淡写地补上了一句： 有可能是他拿走了你们的东西，他知道你们要杀他了。 池小池着实擅长这种连消带打的操作。一番诱导过后，他们全都冷静了下来。死者已矣，生者还需要为自己和他人考虑。该怎么办呢？他们手中已经没有武器了，而且目的恐怕已被关巧巧知悉。池小池要的就是他们现在这样六神无主的状态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听进自己的话。池小池顺势而为，把自己的推想娓娓道来。他没有提及关巧巧，只说如果对女鬼有恶意， 可能就会招致祸患。他现身说法，提起今天早上自己在拍戏时曾对关巧巧动过杀念，当时关巧巧的反应就已经让池小池起了疑心。在精神脆弱时，池小池为他们灌输的内容足以叫他们深信不疑。那三人失去同伴，又再次失去了义愤填膺的力气，消化着池小池提供的信息，木木呆呆地各自起身休息去了。